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哲学有偈倾呢其实都来到第四季了。咁自从第一季开播以来呢都一直有个传说嘅。佢就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呢低调得嚟呢就受到万千观众嘅景仰。咁一路以嚟呢佢都会喺我哋嘅 YouTube 嘅嗰个影片底下嘅留言度经常出现，好多人呢一直呼唤住佢。咁事隔三年呢呢位传说嘅人物呢终于要返嚟啦。 应召而出啦。 终于要返嚟啦。 召唤 到。我哋首先熱烈地欢迎刘宝希姐返嚟。之后有偈倾。 刘宝神。 刘宝神终于返嚟啦。 我见到最多嘅留言好似系讲肥佬又唔俾人讲嘢。 所以我今日会好检点嘅。喺神面前呢系不敢乱咁逾越嘅。所以我今日系会最少讲嘢。 仲有另一啲留言嘅就系话我哋系咪同刘宝闹咗交。但刘宝嬲咗我哋所以要放弃我哋。 其实系唔啱嘅，因为今日先嚟拗嘅。之前就冇，不过今日会系。 原来今日系你嗌交。 今日就系正个历史嘅 starting point。 今日嚟和解。 冇错，唔系嚟和解。 咁今日除咗有刘宝神之外呢仲有两位拍档主持啦，大家都好熟㗎啦，Roger大师兄同埋严叔。咁好快咁樣講一講我哋今日主要會講咩 topic 啦。咁我哋今日就唔係講劉寶自己嘅，即係但係講劉寶呢幾年開始，慢慢一陣可以分享一下佢開始好有興趣嘅一位哲學家啦，就係中國哲學入面其中一位大師啦，叫做胡適咁樣。可能大家後文文化入面我唔知，可能都聽過啊，但係都未必好清楚去講。 我成日睇上網嗰啲圖咧，話咧不要因為跳咗愛因斯坦嘅圖，就相信呢個嗰個愛因斯坦講嘅嘢啊嘛，嗰個胡適嚟噶嘛。跟住隔離就話不要相信胡適嘅話。 冇錯。 咁究竟佢嘅哲學係講啲咩咧？咁我就希望，我估我哋呢一集就希望介紹俾一般大眾知啦。咁我哋首先就係請咗 Roger 大師兄去定下調先。 咁或者我哋即係好得意，我覺得我哋講中國哲學咁啊，今日叫做。咁我係揀胡適嚟講，咁但係一聽到可能即係唔單止可能一般人，可能我哋自己都覺得好奇怪啊！即係一般講哲學就唔講胡適，胡適好似同歷史關係大啲啊嘛，歷史學啊。 所以個題目係胡適識唔識？我係唔識嘅， 我都唔識嘅。其實基本上我哋嚟學嘅， 我哋嚟 但係呢個題目有得食字嘅，點解咧？因為胡適咧好多其他哲學家咧係覺得佢唔識哲學噶，應該會講到。所以可以問嘅，除咗我哋識唔識胡適之外咧， 佢識唔識哲學？ 胡適識乜哲學咧？有啲哲學家批評佢唔識 嘅。係啊，好得意。咁所以變咗有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嗱，如果佢即係我哋揀佢嚟講，似乎都至少可能劉波個睇法就會講出嚟，就係佢都係搞緊哲學嘅，佢都識嘅，甚至可能唔係識好少添啦。咁但係問題係點解我哋會唔識咧？即係除咗我哋懶之外，就係其實我哋好多時睇好多哲學書講哲學咧，講到中國哲學，可能我哋會見到茂中三、唐君毅，如果講當代嘅人，但都好少見到佢哋會討論胡適啊、馮友蘭啊嗰啲都會講下。咁但係胡適好少，咁所以一個問題就係點解胡適好似？喺個哲學圈或者哲學嘅討論裏面好似好唔重要或者好邊緣化，最多都係提一次個名就其實話佢唔得咁樣，主要嗰啲係咪先？提佢名好似唯一都係話佢呢啲唔得，我哋唔使理啦。佢明明又好似寫咗啲嘢係關於哲學嘅，因為實際上 同佢師承啦，或者佢嘅博士學位喺美國，即係嗰年代去美國。 真係讀哲學㗎喎。 係啊 係啊。 民國嘅學術明星咁囉。 係啊。 類似呢種咁嘅地位。 呢、這個佢所有老師都係哲學大師嚟嘅，佢只係哲學係博士畢業嘅，返嚟亦都從事哲學研究工作。但係點解去到我哋譬如我自己讀書就冇即係讀過胡適呢？點解會咁呢？ 係啊，咁點解佢會好似消失咗咁？又同埋咁點解譬如可能劉寶會覺得佢又好似係一個好重要嘅哲學家咁樣呢？咁究竟即中間有個落差係點樣？咁我哋可能圍繞呢個問題嚟討論。跟住再可以睇下佢究竟實際上嘅哲學對哲學嘅睇法啊係啲咩啦？如果所謂對哲學界有貢獻啊，對中國哲學有推進嘅話，喺邊度啦？會唔會我哋話雖然好似佢隱沒咗唔見咗一個名，但係有一啲佢嘅諗法會唔會都其實影響住其他，即係我哋知道係搞緊哲學嘅人，其實佢做緊嘅嘢呢？又或者會唔會佢嘅思想裏面有啲資源可以幫我哋睇到一啲以前一路以嚟我哋對中國哲學嘅睇法，睇用嗰種框架去睇睇唔到嘅嘢呢？咁樣我哋都可以圍繞呢啲。咁當然我哋如果有時間仲可以討論下，咁佢個睇法就算係自成一派都未必一定啱嘅。咁究竟佢嗰個對譬如中國哲學嘅理解啊，或者對哲學一般嘅理解係咪真係 work 嘅咧？咁樣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呢啲問題。 嗯 多謝 Roger。題目好闊啦，即係基本上我覺得頭先嗰啲係成個我哋四節要討論嘅內容嚟嘅。咁我先從一個比較 personal 嘅層面先啦，就係點解我哋互識有興趣啦，就係、是、其實我本身係研究其中一個對象係牟宗三嘅，就係、是、當代新儒家嘅一個大師級嘅人物啦。咁所以我好熟佢啲著作嘅，即係佢全集33本。咁基本上你而家俾一段字我，我可以講到呢個全集第幾本㗎啦咁樣。 呢個我哋同劉寶傾偈嘅一個經驗嚟嘅，就係、是、無啦啦佢背一段嘢，其實就係牟宗三嘅某一段引文咯嗰時。 咁咧而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佢經常提及某啲哲學家咧，佢會有一啲反駁嘅意見嘅。而我深受一個叫做 McIntyre 啊，嘅哲學家影響。佢嘅講法咧就係、是，如果你真正需要推翻嘅理論咧，其實你只要推翻一次嘅啫。咁所以如果有一個人，即係一個哲學家，好似牟宗三咁，佢多翻要提嗰個人個名，譬如胡適，我見過，我喺佢著作度多翻喺度反駁胡適，我覺得咦應該有啲嘢喎。咁其中我覺得可以睇一本書、就是，就係都係牟宗三一個幾有名嘅著作啦，叫做《中國哲學十九講》啦。咁我會介紹胡適嘅時候，通常就會用佢入手嘅、嗯，就係頭先回應咗 Roger 第一個問題先，就係點解我哋而家一般喺漢語世界啦，特別喺香港同台灣，一講起胡適嘅時候咧，覺得佢唔屬於哲學嘅。我第一個回應就係因為我哋嘅讀嘅中國哲學多數嚟自我哋嘅老師 ，OK， 而我哋嘅老師又嚟自同呢啲新儒家有密切關係嘅學者，而佢哋好憎胡適嘅。係啊，咁所以一講到胡適嘅話咧，譬如我哋通常對胡適嘅印象就係咩咧？通常就我哋讀中國哲學史嘅開端，就係讀盧思光先生嘅新篇《中國哲學史》，而佢嘅判斷好簡單啫，就係佢要解釋佢本哲學史點嚟咧，就要評價前人嘅標準。咁佢對於前人有兩個判斷，一個係胡適，一個係馮友蘭。一句講完，胡適嘅哲學史唔係哲學，馮友蘭嘅哲學史唔夠哲學。咁唯有小弟而家要出手寫本哲學史啦，咁樣即係基本上係咁樣。咁我哋就第一個部分就係因為受到呢一啲前輩嘅影響，而所以我其實我調轉一開始我都接受呢啲胡適物著，唔使睇啊。直到我某一次我係應該係 MPhil 定 PhD 嘅時候，應該係 PhD， 我去到當時中大新亞圖書館，跟住攪嗰本胡適嘅即係《中國哲學史大綱》啦，我好記得噶，脆皮嘅，係啊，因為封過 就要賠錢啦，要爛咗一 片，咁樣慢慢攪出嚟嘅。咁所以其中一點就係我覺得我值得要講，我覺得頭先 Roger 嗰個 concern 係值得處理嘅，就係其實大家係唔係好識胡適哲學，而我亦都係近年先至慢慢研究，所以最好嘅起點我覺得係咁樣，就係、是、從佢嘅論敵開始，就係、是、一啲好痛恨胡適，就係、是、我哋而家其實有個眼鏡，我哋戴咗一個1949年以後去到台灣同埋香港嘅呢啲學人嘅眼鏡，我統稱之為新儒家啦、嗯。然之後，如果你明白咗到底新儒家點解咁唔中意胡適之後咧，再講解胡適嘅哲學係啲咩，會比較容易啦、嗯嗯。 所以我想補充一句，應該以唐謀為代表嘅新儒家，即係劉寶講到好痛恨胡適啦。但係嗰種痛恨應該唔係私人恩怨上面，即係我驚觀眾誤會，即 係女朋友， 即係爭個學位定唔知咩個教授個位，跟住踢走咗佢，搞到胡適喺香港嘅影響力好少。我估應該係一啲學理上面嘅爭議導致到佢咁樣批評佢咯。 我會講多一個 point 嘅、嗯，我就係唔會嚴格去區分，即係我覺得學者有時分得太清楚，嗯、就係咩咧？就係、是、哦，佢哋純粹學理上嘅討論，中間係冇恩怨嘅。有一啲就係純粹講私人恩怨，變咗學術花生八卦、嗯。而我覺得兩者其實係結合嘅，因為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是、通常學人之間嘅恩怨咧，唔係因為佢搶咗我啲錢或者佢搶咗我老婆，而係學術理念上價值嘅爭議先係最難消解嘅、嗯。我淨覺得你根本就係錯，所以佢哋通常對對方最大批評咩？你根本唔係哲學，係、嗯、啊，你嗰啲唔係學問。所以胡適其中一種，你可以話同牟宗三或者唐君毅咧有某種以下嘅私人恩怨嘅、嗯，就係因為譬如我哋而家所認知嘅哲學和哲學。喺台灣 OK 嘅中研院，佢有叫做哲學研究所啦，或者叫文字所計文學嘅，係1988年先開始有。所以而家我哋認識一般所謂新儒家咧，如果喺台灣咧，你好多見到佢哋學人本身係中文系出身，而原因就係由胡適為首嘅呢一個學術系統唔容許哲學喺中研院立足。嗯，系啊，咁所以你可以喺呢个意下咧，讲牟宗三同埋胡适系有恩怨嘅， 不过 呢 个 恩 怨冇一份工， 真系令佢冇一份工嘅，系啊。 唔系，但系调转一样啦，因为牟宗三、唐君毅嗰啲话佢唔系作咧，其实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攻击，咁即系系一个 personal 嘅 attack 嚟，in a sense。所以调转亦都有啲恩怨系类似，譬如有啲系报告对于胡适嘅批评咧，胡适自己唔想去啊，即系我睇紧嗰啲咁嘅嘢，就系、是、你可以见到呢啲系由学理嘅分歧咧。去到一私人層面，所以我哋仲可以坐埋一台咧，即係證明可能我哋分歧唔夠大，或者冇乜學理可以批評。 一家之言 係啦， 去唔到嗰個， 但係佢哋大師就唔同啦。 咁但係佢哋啲大師學理上，譬如新儒家有咩特色， 令到佢咁唔中意胡適咧？係咪可以由呢度開始去切入？ 我覺得可以回應一個問題嘅，即係其實我哋譬如喺中大，大家一齊傾翻呢個睇法啦。我覺得有個好有趣嘅觀察就係，我哋啲老師，無論咧佢係研究歐陸嘅，佢係研究政治哲學嘅，佢講講下都會變咗《生命的學問》嘅。即係我覺得《生命的學問》呢本書啊，呢個名其實嚟自牟中三，即係1950年代、60年代嘅文集啦。咁但係走進的《生命的學問》咧，後屘成為譬如我哋有做過香港哲學家係周寶松啦，成為佢一本書。咁其實我哋原本睇翻 John Rawls 佢講緊 distributed justice 嘅問題，點解會牽涉到一個好似心性之學啦？又或者譬如我嘅老師關智雲，佢講康德，佢講海德格，佢都好強調生命嘅。咁其實我後屘諗下，咦？點解其實係咪 John Rawls 同埋海德格本身好重視生命，定係我哋呢個成個港台個氛圍係好強調即係呢個生命的學問嘅？而我就覺得真係呢個港台嘅氛圍好受影響，特別廣義新儒家啦，甚至包括埋盧思光先生啦。所以我覺得第一點就係佢係點樣睇中國哲學，有一個好 fundamental 嘅睇法，就係你嘅生命同埋你嘅學問咧應該係合一嘅。即係話你做學問唔係純粹將佢做一個客觀對象，你而家翻工哦，而家做咗8个钟嘢啦，跟住收工之後咧就第二個人嚟嘅。佢覺得儒家嘅精神就係你嘅心性 ，OK， 同埋你嘅學問應該合一。咁呢個就好基本嘅。咁後屘 所以學你要上升到私人恩怨嘅，你好結合到啊，真係係啊。 所以做唔好嘅學問，即、就、係、是、做一個衰嘅人， 係啦，即係咁嘅弱智咁樣嘅。 因為呢個基本上都係新儒家其中一個理解中國哲學嘅一個切入點嚟。就是佢對於中國哲學嗰個傳統咧，同埋西方哲學傳統咧，有一個基本嘅判別，就係、是、咧基本上西方啲學問係純粹知性上求知嘅學問嚟，即係研究自然世界啦。譬如舉個例，研究知識啦。但係中國哲學就唔係噶啦，佢當然佢哋以儒家為本位啦，可能會講佢會判教邊個勁邊個差。但係不論係講儒家、道家、佛家或者甚至先秦諸子，大體上而言咧，就係一場生命嘅學問嘅辯論嚟嘅。佢都係好強調咧，依個係我哋講緊自己應該點樣做個人。點係一個好嘅生命？呢、一個角度出發，所以嗰個生命咧，學問係同學問同生命係唔係割裂嘅？ 所以就算講嗰啲譬如形上學嘅問題咁樣啦，就算講語言嘅問題，其實都係扣翻落講倫理學咯。我哋一般而家用叫做倫理學或者政治哲學，即係都要同人生有關嘅。咁當然佢哋仲會有啲睇法，就係你要做一個即係成熟啊嘅完整嘅人咧，發展到人格，要喺一個社會裏面要有某種形態嘅社會、某種組織。咁所以都會翻到去以生命作為中心啦。即使到咁，所以就可能。有啲講法就係你發展唔到啲科學咯，所以咁咪。雖然你都講下咁樣，唔通唔重要咩？但佢將個重點擺咗喺嗰個所謂生命嗰度。 我拆開補充多一句，啱啱劉寶提到關山，我估關山其中一個再特別啲嘅就係連嗰啲前蘇時期嗰啲希臘哲學家都會將佢理解成為生命的學問咯。好多時會當佢當成自然哲學，但係會睇成係生命的學問。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討論緊胡適同新儒家嘅恩怨。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上一节咧就提到要理解胡适咧，似乎要先理解咗咩叫新儒家，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背景去帮我哋引入胡适嘅哲学咁样。咁但系上一节咧，我哋就经常提及到一个专业术语咁样啦，叫做心性之学。咁虽然我哋其实喺之前某啲集数都介绍过新儒家啊，介绍过可能先秦嘅儒学啊。可能觀眾咧都會有一定嘅認識㗎啦，但我估我哋必須喺呢一集咧都再一次要解釋清楚啲究竟心性哲學係點解咧？因為要理解呢樣嘢，我哋先可以作一個對比去理解胡適嘅。咁可唔可以嚴肅？ 交俾搞心靈哲學嘅嚴肅先。 會啫，好多人問我搞心靈哲學，跟住之後做啲唔關事。不過唔緊要，呢啲我學咗好多嘅。咁啊或者咁樣切入我嚟試下。我頭先講話生命嘅學問啊嘛，你係中國哲學係。咁但係好多人會問㗎。喂，外國嘅西方嘅哲學唔通唔講生命咩？一樣講嘅喎， 蘇格拉底咁樣。 蘇格拉底已經問嘅啦，係咪？ 佢方都講生命 嘅，係啦 ，Stoics 啦，亞里士多德啦，甚至佢哋一直到而家啦，都會講嘅，係從來都講嘅。咁點解佢哋嗰啲唔係所謂嘅生命嘅學問咧？唔係心性哲學咩嚟嘅咧？我估係咁嘅。喺新儒家，尤其是頭先講喺以牟中三為首啦，加埋唐君毅啊等等其他新儒家嘅眼中咧，佢理解中國哲學係同理解西方人。就算佢哋都要處理，譬如生命嘅問題或者道德嘅問題咧，個進度好唔同啊！嗰個唔同係點咧？某意思上嚟講係咁啊，即係就算我睇蘇格拉底先算啦，研究咩為之公義嚇，咩為之一個好嘅生活，佢都係比較似一個知識嘅角度咧，去研究嗰啲知識嘅對象去分析嘅，點為之 good life 啊，咩為之幸福嘅生活？ 定義清楚啊，有冇反例啊？ 係啦，佢 客觀啲咁嘅外在啲， 係外在啲嘅，好似做某意思上係做一啲科學研究咁嘅，不過佢唔係做即係而家科學方法嘅研究啦，但係佢都係研究某啲知識對象咁去探討佢。 但系咧即系向外揾嘅，如果要咁样讲， 抽离啲 系啦。咁但系咧喺牟宗三位呢个新儒家嘅理解下咧，中国就嗰种生命嘅学问咧就唔同。所以生命學問講到尾就係咧，其實係內反。如果你要揾嘅，我點樣做個好人呢，你唔係向外求咩叫定義咩叫好？ 不假外求。 不假外求嘅係翻返自己度咩意思呢？因為佢有個基本諗法嘅，就係、是、覺得其實講到尾道德嘅問題咧，唔喺外邊，係講緊你個心嘅。所以心咧變咗個好重要嘅概念，係啦。孔子有講過，但係唔係好多嘅啫。但係最重要一萬字嚟啦，所以其實係、嗯。所以有時係其實佢有啲人會咁理解，就係、是、以萬字嗰套咧嚟理解整個中國哲學嘅 debate， 佢有時係。嗯，所以嗰個心性之學問，嗰、那個心性咧係喺呢度嚟嘅，就係、是、心就係人最根本嘅、最核心嘅個位。你人之為人咧，就在於你有某一個心、某一個本心。咁所以好簡單咁講就係、是，譬如你諗下，做得有道德嘅人先算啦。點為之一個好人啊？嗱，你唔係研究緊咩道德規條應該點樣跟，跟緊啲規條，係講緊你究竟係咪真係有嗰個心，有嗰個道德嘅良知，佢叫良知啊，或者 唔係良心。 良心有良心出發咧，去做嗰件事咧，先就係你係一個好人嘅標準。所以簡單講就係、是，譬如你捐錢先算啦。如果你係為咗又要規條、社會規條啊，其他人目光啊，你捐錢咧，你唔係做一件道德嘅行為嚟、嗯。你點為之道德就係你真係關心嗰啲窮人，即係關心啲慘嘅人。你於是由嗰個心出發，嗯、你良心嗰一個而唔去，你做一啲幫佢哋。嗱、嗯，依、這個位咧就係做一個好人。嗯、所以咧，所有嘢講到最尾咧，譬如道德嘅行為、好嘅生命咧，係源於最終有嗰個心，係啦。咁所以佢譬如孟子會講仁義禮智根於心，個、心係好重要，變咗心性之後咪使到嚟咯。 補充嚴肅一個觀點，因為我哋講到孟子啊嘛。就係、是、孟子講哲學嘅方式咧，其實同我哋睇呢個蘇格拉底或者柏拉圖啦 ，OK 係好唔同。柏拉圖好中意用論辯法，我哋通常睇柏拉圖嘅對話錄，學得最多英文就是、哦 ，yes， undoubtedly， certainly， OK， agree more， 總之 啊，係啦，係就表示係啦，係啦咁樣。咁跟住就係透過呢類論辯去得出某一啲定義同埋睇法。但係孟子唔係嘅，孟子基本上通常訴諸體驗嘅，譬如講惻隱之心，佢會用愚智將入於井。就係而家，有個小朋友就係跌入井啦。咁而家你嘅直心會有個叫本心震動啦。儒家嘅講法就係、是、你試下 ，OK？ 你見到有啲人即係有啲危險嘅時候，你會內心有個戚戚然嘅。通常孟子嘅做法就係會訴諸一啲普遍嘅我哋會出現嘅場景，係啦。咁跟住你會有一種心理嘅體驗，然之後佢就好典型嘅。OK？ 你唔需要答我，你嘅良知會講俾你聽，係啊，即係嗰種好典型嘅。你如果冇體驗咧，你就係禽獸，係啊，即係佢就好典型用呢一種方法。咁所以咧，其中牟宗三，我覺得即係由孟子接去牟宗三一個係可以現代嘅公案啦，就係佢一本書叫做《五十字述》，佢講翻佢當時第一次做學生嘅時候咧，就接觸到洪十力係點樣嘅。咁洪十力當時就同當時嘅一個嘅哲學家叫馮友蘭辯論緊，就係良知係啲乜嘢嚟嘅。咁跟住佢話嗰陣時聽到洪秀力突然拍台啪咁樣，良知起示假設，佢係呈現咁樣。咁我第一次睇唔知咩嚟啦。 我仲以為佢話你有你嘅良知，我豈能我冇良知咧？ 我唔同佢拗啫嘛，咁係啦。唔係咁跟住啊，牟宗三作為一個旁觀者啦，咁當時突然間佢話噼啪一聲咁樣，哇！簡直上通咗上通天道啊！突然間覺得即係洪秀力好有魅力，係啦。咁佢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良知起示假設。呢、这個唔係假設嚟嘅，唔係而家探討外在啊！我哋假設有良知先，如果良知嘅話咧，就會有道德命題一、二、三。咁呢個就係一種認知嘅態度。而洪十力而同埋牟宗三啦，後尾佢哋睇嘅良知就係唔需要嘅，佢係會由個內心呈現俾你睇，等你 feel 到，然之後呢個惻隱之心覺得嘅時候，你就知道你係一個人。 嗯、我有個小補充好快咧，就係、是、有啲我有時咁樣教啲學生，啲學生唔明白，但我用嗰啲實際例子就係、是。仲喺用廣東話講咧，就係、是、有時見到啲好慘嘅嘢，譬如我成日講，譬如你有時見到啲小動物俾車親咁啊，我時用啲例子，你個良心覺得揦住，你突然間一下，哇，好想救佢嗰下咧，其實就係你所謂良知呈現。咁、有好多唔同呈現方式嘅，有時係揦住啦，有啲慘嘅嘢，有時嗰啲好唔道德、好唔公義發生，你覺得好嬲啦，有時你見到啲好值得尊敬嘅人，你唔會，你覺得要尊敬佢，你覺得佢好禮讓啦，嗱，全部都係嗰個所謂良知嘅呈現。 同埋心性之學亦都唔會好似，即係我估好多觀眾或者我第一次聽覺得哇咁天真啊，即係孟子喎講聖賢咁樣，即係佢其實唔係話我哋嘅良知永遠都呈現嘅，即係呢個係要修養之後做道德功夫嘅之後嘅結果。但係佢個 point 係我哋總有喺我哋人生一刻。會感受到我哋嘅良知呈現過咯， 同埋我想補充一點就係、因為我哋講緊生命嘅學問啊嘛，咁點解呢個係生命學問呢？因為佢會覺得呢種咁嘅即係良心啊，即係作為人嘅一個最核心嘅一個特質啊，一個本質咁樣啦。如果你唔表現出嚟或者表現得唔夠好咧，其實你個生命係有問題嘅，即係你唔係一個好人嘅生命啊，你係類禽獸都不能止，仲係不如，因為你本來可以做到人噶嘛，你硬係要做啲禽獸，好似蛇狗咁樣，咁係唔好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能夠將佢 表現出嚟咧，其實你先係真正將人嘅生命活出嚟啊嘛。所以呢個學問唔係純粹我知道一啲嘢，而係你要成為一個人，必須要首先要明白，然後要將佢有一個正確嘅方向嚟表現出嚟咯。所以咁樣連落去，個心同個性就所以連得好密啦。 呢個人嘅尊嚴所在啦。 所以我好快有conclude，即係有個小總結啦，有兩個 point。第一個 point 就係咧，頭先一講，如果一講心咧，係嗰啲所有嘢嘅根本嘅話咧，咁佢就帶落另一個哲學概念啦。就係、是、我叫 subjectivity， 英文叫中文有時候叫主體性，就是所有嘢，譬如咩日子路得啊，咩日子好啊，正確幸福啊，最終係翻返你個心度，所以係內求嘅，唔係向外揾，唔係揾知識嘅，係向裏邊揾嘅，係啦。咁呢個係好重要，我哋講個主體就係人。咁而特點就在於咧，唔僅係嗱，依家講儒學，頭先我哋講做道德嘅人啦。牟宗三嘅判斷就係咧，喂，唔僅僅淨係講儒學，係整個中國就史嘅傳統咧，包括道家啦，包括後屘有佛家印入嚟之後咧，你講佛學啦，你最終點樣可以成佛？點樣可以逍遙，都係因為人有某一個主體性，有特別嘅主體性，有某種心，所以最終就係成個中國史嘅辯論啦，中國哲學史嘅辯論啦，都係由呢個心出發去理解嘅。 佢話儒家就係良知，道家就係道心，跟住佛家就係佛性咁樣咯，即係都係會用一個主體性去歸涉嗰啲學問。 所以當你嗰個將呢樣嘢表現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發覺你會明白啲嘢，就係原來人嘅本性喺呢度。所以我應該做啲咩咧？我人生嘅方向係點咧？你要透過揾翻自己，呢個係一種自覺啦。所以你自覺之後，你就去跟啦。即係你仲有好多其他嘢，即係將你引誘開去第二度啊嘛。譬如你仲有好多慾望啊嗰啲咁嘅嘢，咁你要分到邊個對人嚟講係最重要，對自己最重要。當你能夠知道咗，咁咪捉緊佢啦。然之後你就用你嘅嗰個惻隱之心又好，你嘅道心咩都好啦，就主宰你嘅生命，然後控制其他嘅，譬如慾望嘅部分啦，好主要係。咁嘅時候你就有一種自主啦，即係你自己依循自己。雖然個慾望都係你嘅一部分，但係嗰個唔係你真正最重要、最核心嘅部分。所以你有一種自主喺呢個意思之下，你自覺到自己嘅本質，然後依住佢嚟生活，你就有一種自主性，你就自由啦。喺呢個意思之下，即係講呢種咁嘅嘢。 好啦，我估我哋今集終於要講胡適啦。即係你見我哋頭先都講過啦，胡適我哋就唔係好識嘅。即係新儒家嗰啲，我哋就可以忍唔住係咁講。我估我哋要忍口啦，係啊，交翻俾劉寶。究竟咁胡適點樣引入咧？喺呢個背景底下，你會？ 所以我頭先有提到呢本書嘅，就係《中國哲學十九講》啦。咁我介紹胡適嘅時候咧，就會用到呢本書嘅最後一頁。就係、是、當時係1978年，牟宗三咧，佢係喺台大嘅時候咧有一個研究課，咁啊綜合係講中國哲學嘅，咁佢到最後嘅時候咧，終於忍唔住啊，就要鬧胡適。咁佢其實唔僅僅鬧胡適嘅，係針對當時台灣成個學術風氣，就是、我哋而家我再次強調，我哋而家睇中國哲學會覺得唐某係主流啊，咁其實呢種主流其實係一個某個歷史時段嘅某啲地段係咁樣睇啫。當時牟宗三都係好壓抑嘅。係啊，咁佢要批評胡適同埋胡適嘅學生傅斯年，就係講佢哋當時做學問嘅風氣係咩咧？佢覺得考據為主，即係譬如舉個例，可能揾《論語》入邊嘅人啊出現咗幾多次，可能102次啊 ，OK， 或者個李字喺歷史上出現咗幾多次咁樣，佢覺得呢啲唔係哲學嚟嘅，呢啲係統計學嚟嘅。咁所以咧，頭先提到我哋講儒學要做心性之學，咁而家調轉一睇考據學，咁咪好似完全唔入流咯，喺度計啲字數啊，中間出現過幾多次啊？同時佢就再用咗胡適當時一個故仔嘅，即係佢就話胡適嗰陣時要講咩叫做孝，咁咧佢就係斟酌於到底要戴金框眼鏡定銀框眼鏡啊？佢點解金框唔戴得，銀框又戴得？佢話呢啲人即係如果你去做喪禮嘅時候，你應該做咩呢 ？OK， 你咪著翻普通嘅素服，你唔會再喺度問我問長問短，喺度戴眼鏡啊，就著咩素服好噶嘛？你根本你簡單啲講，你就係冇良知，你先至再問點解啊？點解我著素服嘅？點解戴眼鏡嘅？ 仲是假扮 啊嘛？係啦，係啦，即係你胡適到最後就係佢講一句嘅呢句，即係我已經能夠背誦出嚟噶啦。佢話道德問題與證據無關，只能自己作證，不能問為什麼。你一問為什麼，你就不是人，而是禽獸。係啊，咁佢好型，我啲擔心嘅，因為 Roger 研究倫理學會問為什麼咁樣，但 Roger 咧就會變成禽獸。 而且政府都差唔多，唔好問我點樣做。 但係如果用心性之後，佢就好合理啊嘛。因為你個良知震動叫你去做某啲嘢，你應該哀傷啦，你親人過生，你仲要問點解要哀傷，點解要咁樣做咧？即係你冇嗰個良知震動啦，所以就係禽獸咯。即係佢個意思就係、 是、見如子將入於者，你就捽剔有惻隱之心啦。你唔使再問啊嘛。我惻唔惻隱咧？ 我應該救佢。你問應該救佢就即係你冇個驅動力啦。 冇錯。 所以由呢一點咧，我覺得我哋其實綜合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點解胡適喺漢語世界個地位係咁低，即係哲學界原因就係我哋個主流就係有生命哲學就喺理論 background 去睇翻。咦，其實真係好似唔入流喎。而且我哋又冇睇到胡適嗰個嘅睇法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如果真係要翻阅嘅时候咧，係點樣睇咧？我觉得个原因就係我哋睇佢嘅书啦，我介绍咗背景先，睇下理论我哋咁嘅时间讲。就係、是、咧有两本书应该结合去睇嘅。有一本咧就係佢嘅第一本嘅即 中國哲學嘅著作啦，叫《中國哲學史大綱》啦。咁呢個係 哲學嗰本啊嘛，唔係哲學嗰本啦。 俾人批評唔係哲學嗰本， 係被批評不是哲學嗰本啦。咁咧，我會解釋一下呢本點解佢會被毛思光認為佢唔係哲學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咧，我懷疑毛思光咧，呢個我近年嘅懷疑，佢可能未睇完呢本書，因為呢本書嘅導言咧，其實基本上講下啲史學方法，跟住最後嘅附論咧就係講諸子不取皇冠。咁但係咧，中間係講哲學嘅部分啦。喺卢思光嘅批评入面系冇出现到嘅，咁所以咧，某个意下胡适要负责，就系佢哲学嘅部分个导言咧，其实咧就喺佢嘅博士论文，基本上两本书嘅内容基本上一样，系英文同中文嘅差别，唯一嘅差异咧就系佢嗰个导言咧系讲翻成个哲学嘅计划，点样去回应当时儒学嘅历史，就系朱熹啊、王阳明啊等等 ，OK， 同成个儒学嘅关系，咁佢讲佢嘅 project。 咁所以虽然卢思光可能因为真系未睇晒而话佢唔够哲学，但可能对牟公三嗰啲新儒家嘅立场嚟讲，都可以讨论其实佢系咪真系唔哲学咧？咁样，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胡适嘅著作。翻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第二節啱啱最尾咧就開始討論到胡適嘅兩本著作啦，都唔可唔可以叫同一本咧？即係一中一英咁樣。 我會咁樣講嘅，有兩個我幾欣賞嘅學者強調呢兩本要對讀嘅，一個係余英時，咁啊唔需要特別介紹余英時啦。OK， 就是一個即係非常重要嘅史學家。另外一個咧就是一個漢學家叫 Karen DeFoot， 我 Karen DeFoot 就係一個比利時嘅學者嚟嘅。咁佢話呢兩本書咧其實應該對讀。就是因為佢唔係直接翻譯，我頭先講有一個 point 都唔夠準確。除咗呢兩本書嘅導言唔一樣之外咧，其實中文版即係《中國哲學史大綱》咧，有一啲部分係加插咗嘅，就是原本英文冇嘅，就是特別加插咗關於孟子啦、OK 中庸啦同埋大學嘅。咁我輕輕解説一下嗰、那個補充就係咩？其實胡適其實我哋而家一般睇佢咧話中國哲學佢係唔入流嘅。咁其實呢個講法好奇怪嘅，就是因為而家我哋所講嘅中國哲學啦。其實是由胡適創建的，係啊，即係我哋而家睇呢本書啦，《中國哲學史大綱》啦，佢前面寫得好好嘅，就係講翻佢有一個學生叫顧頜光，咁咧顧頜光嗰陣時喺北大咧上胡適嘅堂咧，覺得好震撼，因為當時我哋譬如我哋而家上中國哲學史開頭會講啲咩咧？我通常就係孔子開始，然之後講到韓非啊嘛，呢個係中國哲學史一，但係當時北京大學嘅中國哲學史一咧係從伏羲讀到周公。係啊，即係仲未開始啊，係啊，我唔知伏羲讀啲咩，係啊，伏羲係啦， 人王， 人王，係 啦，係啦，咁 我即刻諗到瑤池聖母有冇出現 ？OK， 耳窗開緊， 咁咧就當時胡適嘅睇法就係其實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嘅學問，即係譬如魏晉嘅學問主要係玄學 ，OK， 漢代係經學啦，跟住變咗玄學啦，跟住宋代宋明係理學啦。咁所以其實佢好清楚，而家一個學術嘅轉移咧，同埋當時嗰個具體嘅經典係有一個即係好密切嘅關係。咁所以胡適首先有 vision 先嘅，我會介紹佢作為一個中國哲學嘅奠基者，就係佢一方面係做破壞嘅工作，一方面做繼承嘅工作。破壞嘅地方就係咧，學術上我哋唔應該好似漢代咁經學啦，佢好似朱熹咁樣，朱熹就係將儒學變成一啲精髓。哦，五經太複雜啦，太繁瑣啦，我哋將五經嘅精髓要變成咩？應該轉讀四書。所以從此我哋由呢、這個即係南宋開始啦，去到特別元代啦，就係變成咗《六論》與《孟子》《中庸》《大學》。咁呢個經典嘅轉移咧，其實唔純粹係經典嘅轉移，亦都會將儒學嘅專題咧變成咗心性哲學。係啊，就係、是、孟即係《論孟》《中庸》《大學》都係講點樣修身養性比較多。而胡適其實好尊敬佢嘅即係同鄉，係都係徽州人嚟嘅。佢話朱熹係佢同鄉，你都係我同鄉嚟噶。咁佢就好鍾意朱熹，但係咧佢鍾意朱熹咧， 就係佢融入唔到家中啊。 係啦，係啦，冇錯，就融入唔到家中，所以咧佢就要將呢一套心性之學 ，OK， 或者係頭先所講嘅呢套理學咧，轉變一個新嘅時代，就是、我哋應該講中國哲學。而中國哲學嘅基礎文獻係先秦。所以佢就先秦诸子呢个位置上，点解我哋而家会读到先秦诸子作为最基本嘅嘢咧？其实都系近呢100年嘅时期，而胡适系继承清代开始啲人再翻去睇翻啊墨子系讲啲咩噶，荀子讲啲咩噶，咁累积起嚟。所以头先我提到牟中三到而家有一个接触嘅地方就系咧，牟中三呢本书点解作为即系中国哲学十九讲系介绍胡适接引胡适一个好好嘅书，就系佢最后结尾咧有一个对于中国哲学整体嘅睇法嘅牟中三，就系佢有个叫做中国。哲學嘅三個大時代係啦，就係、是、先秦 ，OK， 然之後一跳跳到宋明，然之後現代，而佢喺呢本書嘅結尾就係講啦，啊中國哲學到明代亡咗之後就冇啦，跟住就 Dark Age， 然之後跳跳到去而家，係啦，即係 佢啦， 係啦，即係佢啦。 咁一個有趣嘅睇法就係咧，其實喺民國時期，譬如梁啟超，譬如胡適啦，佢哋提起中國哲學啦，佢哋會形容清代時期係咩咧？係文藝復興。 嗯， 係啦。咁住嚇點會？即係我第一次睇好震撼嘅，即係點樣同一時期又係 Dark Age， 另一時期就係文藝復興。咁我就知道嗰個最具體嘅衝突就喺邊度，就喺雙方一開始睇學問最根源嘅地方就有衝突，咁所以先會判對方唔係哲學。 其實呢個喺中國歷史上，即係新儒家同埋胡適呢個咁嘅分歧，我覺得喺中國歷史上都係不斷咁樣，好似不斷重複咁啊！即係例如，譬如啱啱講到胡適係比較承接住清代嗰種考據學好務實嘅風氣，跟住會去數下字啊，跟住做啲文本嘅正藝啊、正真啊，咁樣呢啲工作咧就好繼承咗清代嗰種學風。跟住，但係你諗下明代明末嘅時候就心性大解放啦，個個都啲才子又好放蕩不羈咁樣，就係講個本心咁樣。跟住所以你會見到，跟住去漢代咧又係比較經學傳統嘅，所以你會見到漢清啊呢啲就比較好似胡適嗰種感覺。跟住孟子，跟住宋明咧就好似牟中三就繼承咗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咁嘅對陽喺中國歷史上其實一早已經係拗咗好多年， 甚至再遠啲添，我覺得。即係譬如之前我自己私底下同 Roger 有傾起咁樣，就係咦，到底譬如果牟中三佢歸宗就係孟子嘅，咁可唔可以講胡適係繼承孫子咧？咁樣我話某個意下可以咁樣講。雖然其實胡適佢自認係墨家嘅 ，OK 就係墨家，但係廣義上佢似就係儒學內部，我哋可以廣義啲睇。我哋而家成日睇儒家就鐵板一塊，但其實漢儒同宋儒唔同啊，即係譬如一開始同孟子同孫子唔同啊，係啊，咁跟住就再睇到原來清儒又同宋儒唔同啊。咁其實呢、這個即係學術史上嗰個衝突咧，就係佢係我哋哲學嘅術語叫 dialectic 啦，就係辯證地發展，就係透過喺內部之間互相去批評，然之後去進步。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就係Roger 第一節提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點解我哋重讀胡適？就我覺得我哋而家有一啲即係眼界，我哋嘅視野。就是受到我哋1949年之後，我哋咁啱就喺香港、台灣學界嗰啲師傅嘅影響，然之後咧令到我哋遮蔽咗睇唔到，原來咁近喺同即係只有100年，亦都係中文，亦都係白話文寫嘅著作，但可以得到完全唔同嘅結論。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值得睇嘅位置就係點樣重新去由胡適呢個位置度去睇翻中國哲學係啲咩咧？ 咁胡適自己係點樣回應新儒家咧？或者佢自己正面嘅立場又係點 ？OK， 我試下兩個 point 頭先回應，因為其實頭先綜合嘅回應咧，喺胡適再生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啲學人有提過嘅。譬如第一點，我覺得第一點就係頭先牟中三講，就係、是、胡適唔知道中國哲學嘅核心嘅係生命的學問。其實呢個批評咧，我視為一個叫內容上嘅批評，就係中國哲學研究嘅應該對象係啲乜嘢。咁呢個批評其實喺1922年嘅時候，當時胡適嘅前輩叫梁啟超，咁梁啟超當時已經係清華大學嘅四大名師啊，佢特登走過去，近排有個僆仔啱啱出咗本新書，話廿幾歲咁樣，好好賣，咁就特登由清華去到北大到踢館。系啦，咁咧， 因為冇 Facebook 嗰啲唔可以即刻， 系啦， 要親自去， 係親自去咁樣，跟住大家 俾嬲啊， 而仲要講兩日，仲要講兩日，每日講三個鐘咁樣。咁佢嘅批評主要核心就係呢一點。佢話呢本書講知識論啊 ，OK， 就係呢啲石破天驚 ，OK， 地上最強。但係一講到即最核心嘅生命的學問咧，哇，完全唔掂，係啊。咁所以簡單啲講就係你將中國哲學嘅精華丟棄咗，淨係攞啲糟糠。呢、這個就係內容上嘅批評。第二個批評就係咧，頭先提過盧思光嘅批評啦，就係、是、中國哲學嘅形式上，你在技法上，你唔夠哲學，或者唔係哲學，你做緊史學啫。咁呢個講法其實馮友蘭喺佢出佢個《中國哲學史》嘅序言一開始，亦都諷刺過胡適噶啦。咁所以總體上就係兩個批評，一個係內容上，你把握唔到核心；形式上，你唔夠資格去做中國哲學，你就係緊史學啫。咁我覺得要回應嘅 point 就係、是。呢兩本書點解要合睇呢？就係、是、其中我覺得要睇佢博士論文啦，即係呢個版本係重新版嘅，所以有啲奇怪嘅，即係英文版。咁呢個序言入面咧，其實代表交代咗胡適個 vision， 就係佢點解要重寫呢個中國哲學史。就覺得頭先我哋講嘅心性哲學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嘅。那個問題就係譬如我哋而家即係望一望嗰個心性哲學咧，其中心性哲學一個代表人物叫做王陽明。咁王陽明咧，我亦都係透過牟中三先睇，再睇佢嘅全集。然之後，王陽明描寫嘅心學傳統咧，其實有一個好奇怪嘅特質嘅，就係好神秘。我仲記得第一次睇牟中三講，哦，王陽明即係學術簡歷咁樣啦，跟住講王陽明就係有一點龍翔誤導，忽以靈光爆破，海底湧紅鱗咁樣，跟住即係突然間頭爆咗出嚟，然之後就哇，我即係誤導啦咁樣，然之後咧大呼就係喺間房度就 叫喊嘅，全部眾人皆驚咁樣啦。咁我發覺呢種心學傳統嘅描述，無論陽明到後面受心學傳統，好似就康有為都有呢啲咁嘅經驗。嗯，而胡適就覺得好奇怪，即係全部好似我哋睇日本動畫咁樣咯，即係嗰啲日本黃道熱血漫畫，係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個主角去到某個位置就係死㗎啦，突然大嗌一聲，哇，跟住變超級殺人，然之後就會擊殺到對方嗰、那個 成咗性 啦，係成咗性，突然間係啦，即係嗰個咁經驗好易理解嘅就係、是、咁。咁就係、是、用翻胡適嘅講法就係、是，到底呢一種所謂嘅經驗，喺黃陽明佢哋嘅講法或者牟中生嘅講法，佢哋好中意相通於天嘅，係啊，即係一種叫做天道性命相貫通嘅睇法。然之後咧就話，其實即係子心便是天又好，或者係天命之為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為教，其實係點嚟嘅咧？即係嗰個機制係啲乜嘢？即係我點知你係一個神棍啦 ？OK， 即係你突然靈光爆破，自己大嗌一聲，我即係你電腦嘢，點解我會覺得你係覺悟經驗咧？定係你其實真係有一個相關嘅體驗？ 同埋點知係天啟定入魔咧？係咪先咧？ 係啦係啦，即係佢覺得第一個批評就係你個生命的學問太過主觀同埋神秘。系，而呢点我觉得再延伸多一点嘅，喺民国时期呢个批评未必适用，但去到而家比较适用，就系而家一般继承讲生命的学问嘅人，其实有几多有呢种实践嘅经验？即系譬如我哋睇钱穆，钱穆佢会喺即系自己讲新雅嘅年代咧，佢有打坐静坐嘅功夫，系啊。咁但系而家我哋见到一般譬如研究心性之学嘅学者，佢哋几多有个修养嘅具体功夫嘅经验？即係佢哋有冇打坐啊？佢哋有冇做或者廣義 yoga 嘅瑜伽？有冇種實踐可以講到出嚟嘅？如果你講到，都仲可能有一啲回應。但係瑜伽首先，所以胡適批評嘅第一點就係、是、你啲所謂經驗，對於一啲我冇呢個經驗喎，咁我冇係咪就係禽獸咧？我唔見得我哋要將學問嘅根據都放喺一個咁主觀同神秘嘅事件上面。 所以好快講一句就係、是，因為生命的學問嘅意思其實不外乎就係講緊先講心啦、主體性啦。但問題就係心同主體性，如果你無得再問為什麼嘛，佢話嘅時候，你點樣確定你嗰個心同主體性覺得係啱嘅嘢，或者嗰個係真係啱咧？有啲咩有冇辦法去問為什麼，確定你一個係頭先我話齋，你一個真係上契於個道咧，而唔係錯咗，而你誤以為自己誤導咧？咁呢個就係對於心嘅一批評，就 otherwise 就變咗一個神秘主義。 要揾到啲客觀嘅基礎，起碼都係咪去判？ 而一個更加重要嘅批評就係頭先講嗰啲考據或者歷史咧，其實唔係一個純粹嘅考據同歷史嚟嘅，佢係一個整理嘅工作。 嗯， 用翻即係胡適好中意一個哲學家叫做戴震啦。OK， 咁戴震咧，其中一個追溯嘅根源就係理道理嘅理，理學嘅理，個理字點嚟嘅？佢唔係純粹講個理字出現幾多次啊 ？OK， 佢孟子有講過，孫子冇講過之類。佢就透過透翻先秦嘅文獻，再對照即係、就是、一路嘅嗰啲數名理學家，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先秦咧，其實理字唔係好重要嘅啫。即係譬如《論語》入邊冇出現理字，孟子用個理字咧係動詞嚟嘅，係理順一啲嘢。咁佢本身係代表玉器入邊一啲文理。 文理係。 咁所以咧，原本個理字其實咧並冇好似宋明如講到嘅得之心如應於天啊。OK， 我自得志。咁所以第一就個理字嘅發展脈絡去睇，咦？其實你哋話歸宗孔孟。你歸咗邊個宗啊？然之後佢再對照翻一啲佛學嘅文獻，就睇到，其實你嘅理好似係抄咗佛學喎。咁喺呢個意係你哋表面上叫歸宗孔孟， 即係數典忘宗。 係啦，其實係數典忘宗。咁喺呢個情況，但係個歷史嘅工作就唔係純粹一個歷史嘅工作，就係同時一個說理嘅，就係我透過文獻嘅整理去講咗你第一，你個內在嘅經驗好主觀神秘；第二，你呢個所謂主觀嘅經驗嘅來源係咪真係孔孟？我而家透過一個客觀可以驗證嘅文獻同埋歷史嘅方法去還原翻。咦，你好似係抄襲，你表面上就批評佛道，實際係抄襲佛道，仲揞埋添。即係你抄完人之後就係、是，喂錯㗎嗰個人係啦。 嗱、我自己咁樣。 所以呢個位佢亦都係有時會講朱熹，有時講兩句，即係會講格物窮理啊嘛。佢話其實佢某意思係啱嘅，雖然佢格嘅嗰啲物咧就即係事，即係人事啦，其實唔應該就係格人事啦。同一時間就係話朱熹雖然格物係啱，但係冇一個方法學，而佢就俾個方法學佢咧去做中國哲學。咁呢個可以應該再講多啲。 咁我估我哋呢節就講到胡適同新儒家嘅一啲重大分歧，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哲学有偈倾。咁咧，我哋上一节咧就简介咗胡适对新儒家嘅两个层面嘅批评啦。虽然刘宝亦都觉得两个层面系紧密地连咗一齐啦。即系第一个层面就系内容上觉得心性之学嗰啲，哇！你净系讲个良知，讲个良心，鬼知你嗰个系咪良心啊？即系可能系你欲望嚟嘅啫，好神秘，证明唔到啊嘛，冇得再问点解。另一个层面咧就系、是。 可能是做中國哲學研究的那個方法學那個問題啦，即是究竟怎樣研究那些古典文獻呢，使不要做很多很紮實的考據和訓顧的工作呢，那胡適就比較傾向是發現是要啦，而且咦做完之後就發現原來新儒家好多位嗰啲文本嘅閱讀係讀錯嗰啲經典啦，或者搞錯 標示，根本就唔係好慢 就係咁咯。咁所以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咁繼續胡適嗰個哲學嘅話，呢兩個批評之後，胡適進一步會點樣理解其實中國哲學究竟係啲咩呢，佢覺得譬如道德嘅基礎究竟係邊度呢，如果唔係心呢啲問題，劉寶可唔可以再幫我哋介紹一下？ Okay. 我想再講多一個關於佢嗰個方法嘅特色，作為一個背景。因為咧，即係譬如一個好典型嘅問題咧，就係到底而家我哋喺學界度有幾多係用咗胡適嘅方法去做哲學嘅？咁啲過氣㗎啦，錯誤㗎啦。我覺得呢個批評會幾好笑嘅，即係等於胡適呢啲過氣啦，即係我同我哋啲文化有咩關係啦？其實我哋而家每一個無論做文學作品定係政府嘅公文，都係用白話文作為最基本嘅書寫，就係受透過胡適嘅影響。而中國哲學類近就係頭先我提到，我哋而家嘅中國哲學史一係用先秦諸子作為開端咧，其實就係佢奠定嘅，係啊。咁所以後面就算牟中三、OK 唐君毅呢啲係反對佢嘅學人，但其實都遵從咗呢個遊戲規則。而更加重要就係連解釋先秦諸子嘅起源啊，即係之前我記得 Roger 好似你有講法㗎，就係呢個冷氣機可唔可以講一次？ 冷氣機壞掉的 係啊，即係嗰個講法係講周文皮幣，大概係可唔可以？講翻， 即係好似佢當時先秦諸子儒道墨法咁啦，基本上我哋淨係睇就係佢要處理一個其實共同嘅問題咧，即係面對共同一個時代嘅處境，就係周朝原本用開行之有效嘅嗰套制度，開始失去咗佢規範人嘅行為，安令你可以參照佢嚟安排自己生活嘅嗰種功能已經冇咗啦，就好似部冷氣機壞咗咁。咁於是唔同人就要處理呢個冷氣機壞咗問題啦，就有啲就覺得其實佢只係壞咗可以整嘅，呢部已經係最正嘅，你買個部都買唔到更好，呢個就係儒家嘅做法啦，我覺得係咪？佢揾翻個意義出嚟，令大家跟翻原本嗰套，然後再喺你知道咗個意義之後，可能有啲修正啦，咁但係大體用翻嗰部機換零件嘅啫，但係可能墨家、法家就覺得呢部機根本就唔得啦，咁我買新機。道家就覺得其實你唔應該將個重點擺喺換機或者機，你就算要用，你都要記住冷氣機好有問題，制度本身有問題，唔係淨係周禮咁樣大概。 而呢種解釋咧，即係周文皮幣，然之後放喺時代嘅脈絡啦，亦都係起源於胡適。 我原來我嘅源頭係喺 係啦， 冷氣 個點解係胡適嘅意思就係我哋其實可以睇翻啲文獻啊嘛，就係譬如我哋睇譬如朱熹，我哋睇《朱子寓裏》，佢一開始係講咩？《朱子寓裏》第一卷開始就係講理氣上，即係理同氣，然之後講太極，哦，太極是萬物之理。又或者你睇陽明又好 ，OK， 你睇就算陽明佢講就係講大學知道在新聞。再之前中庸 ，OK，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有修道之谓教。我哋发现到一个情况就系中国传统嘅古籍咧，去解释所谓我哋叫做哲学啦，佢系非历史同非时空嘅，即系佢好似自有永有，好似一套神学咁样。然之后咧，佢讲紧一种普遍应用于所有时空嘅一套学说。但系胡适咧系第一个，系啊，就系尝试放一个历史脉络。所以佢本书好奇怪嘅，开始系由《诗经》开始嘅，即系我哋觉得啲文学都唔识哲学，先讲《诗经》，佢系个《诗经》其实。我哋可以文學作角度去理解佢，但其實佢嘅特色就係反映出當時人民係受痛苦，所以周文皮幣咧係有個時代背景，咁所以第一個出現咗呢個睇法嘅人咧就係即胡適啦。咁後屘牟中三去中國哲學十九講，佢要解釋先秦哲學，永遠佢都係講周文皮幣嘅。但係去宋明啦，佢去翻天道性命相貫通，有冇歷史嘅？咁所以咧，佢其實內部有個好奇怪嘅 inconsistency 嘅。咁所以我就覺得由呢個點就係胡適佢做哲學嘅方法係咩咧？就係佢好注重嗰個 historical approach， 就係其實我要講翻個源流咧，係要將一啲道理佢唔係抽象地或者形象學地，係普遍於正任何嘅時空。我哋有個具體嘅歷史脈絡，係人嘅活動嚟嘅。咁所以佢有個人文啊歷史嘅向度去解釋佢點樣做哲學。 嗯，呢、這個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即係胡適咧，因為學翻嚟之後咧，就係佢整套除咗閱讀中國哲學史之外，佢閱讀嘅時候咧，其實同一時間都係同佢自己某啲哲學嘅立場好相關。即係佢哲學立場上面咧，就係比較強調即係科學啦，要講科學精神啦，講實證主義啦，你要做實驗啦。同一時間又要講方法學啦，有時佢叫明學啊，佢叫嘅呢個方法學，叫我哋點樣研究哲學嘅學問，點樣研究嘢。咁呢個位好得意，所以一方面佢就咁樣覺得咧，其實啲嘢應該係咁樣研究，呢啲先係真係哲學或者知識論嘅個基礎。但同一時間又可以用呢個方法，就係、是、喂，如果呢啲係重要嘅話咧，我哋可唔可以使用呢個方法去理解先秦諸子嘅嗰啲哲學文獻？ 會唔會可以讀到啲新嘅睇法出嚟咧？咁樣就好搞笑，我覺得就係我哋原本而家我哋學，譬如新儒家嗰套咧，一講孔子孟子，好容易就會講心。就算孔子其實《論語》唔好都係心字嘅啫，佢都會講心嘅，就因為嗰個用嘅方法閱讀佢。但如果從胡適嗰個諗法就係咧，我哋應該講科學、講方法學、講呢啲嘅時候咧，就會用另一個完全唔同嘅 approach。譬如佢講《論語》嘅時候好得意，佢話孔子嘅內容個學術正面係點咧？就係佢係講一個證明主義，佢好似叫做，即係必也證明父啦。孔《論語》俾一句，就係、是、講其實嗰陣時周文疲弊，咁大家唔知應該點啊，亂曬個社會。咁要解決方案係點啊？就係我哋要講翻清楚，定義清楚咧，每個人有相應嘅名分，係啦。於是語言好重要噶。譬如舉個例，界定你究竟係咩 position， 你有咩名，你就啲咩份，即係咩責任啦。於是做相應嘅嘢嚇。於是甚至都會講，即係阿劉虎成日講即係殺字啊、諸字啊，嗰啲動詞好唔同啊。即係殺咧就從諸字係唔同意思喎，即係從士又唔同，士係士君，係以下犯上嘅，殺就冇咗意圖嘅。係啦，甚至如果係豬咧，就由上而下嘅可能係。咁於是孟子講嘅時候就話咧：，喂，其實咧呢個殺咗紂王咧冇問題啊，因為只不過咧 豬一夫 咧就唔係士君啊，因為佢有問題，佢做唔到君臣臣父子嘅君幾個責任。咁於是咧，我哋殺佢嘅時候就唔係士君啦。 所以個制度上，譬如我哋周文疲弊或者禮崩樂壞，就個制度不行啊嘛。個意思其實就係因為個制度係點係啲咩制度咧？就係、是、有一套每個人喺個社會裏邊有個身份。跟住你嗰個身份唔係純粹一個名咁簡單，譬如你係甚至父親同兒子，佢係包含住佢嘅內容上係包含住一套責任、一套規範嘅，即係要做阿爸，唔係你生佢出嚟就係阿爸噶嘛，你要慈咁樣，要慈愛，做仔要孝順，唔係純粹生物學上嘅關係嚟嘅呢個。所以當你明明生佢出嚟，照計咧你有套責任嘅，你作為佢父親咧就應該對佢慈愛教育佢。但系你净系打佢啊、发泄啊咁样，你做君主咧应该爱护你嘅人民啊，发展佢哋嘅人格。但系你啊净系中饱私囊啊，净系满足自己私欲咧。咁你虽然个名系挂住个君，但系你实质上满足唔到嗰个规即系嗰个义务责任上嘅要求咧，就叫君不君啊嘛。咁呢个即系名不正言不顺啦。你个名就挂住，但系你又唔系做翻嗰啲嘢，明明你去维持治安，你又破坏治安嗰类咧，即系呢啲就唔好啊。所以就乱咯。因为咁嘅时候，好似有个制度，有人喺翻嗰个位挂住嗰个名，但系就唔系做翻嗰啲嘢，咁就好混乱。 所以我觉得，我想讲先，就系头先啱啱提到，即系卢思光批评胡适啊嘛。其实我哋就可以用翻卢思光做哲学嘅方法。其实你会发觉，咦，对照之后，其实胡适系同卢思光做哲学嗰个问题意识系一样嘅。即系首先揾出嗰个哲学家或思想家嘅机缘问题。哦，原来就系礼崩乐坏。然之後，對於禮崩樂壞有啲咩解決嘅方案？只不過佢哋嘅答案重點唔一樣。盧思光式嘅就係應該攝禮歸人，就係我哋應該收攝咗呢啲混混嘅禮去佢嘅根源，就係心，係啦。咁所以有一個心性哲學嘅閱讀。咁而胡適有趣嘅地方就係呢本書咧，佢叫做英文就叫 Nautical Method 啦，咁但係中文比較準確啲嘅，就叫明學方法。佢係探討到底我哋客觀而言 ，OK， 我哋叫做廣義一個語言問題啦，就係名分 ，OK， 同埋秩序之間有啲咩關係？咁所以佢其實都係探討緊，即係呢個周禮崩禮崩樂壞之後點樣可以重建。不過佢覺得個根據唔應該喺一個主觀嘅心性度，而客觀上我哋可以見到個文獻啊，我哋見到個制度啊、名分，去點樣可以重新建立個秩序咯？ 係啊，我啱啱想補充就係、是。我聽過一個講法解釋證明點解咁重要，尤其喺政治領域，因為你諗下喺政治領域，一個總統唔係一個客觀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嘅，即係冇所謂總統本身嘅意義咯，即係所有都係即係發明出嚟嘅，即係呢個職位本身就係佢由即係咩叫總統啊？本身就由佢嘅職責同埋佢嘅權力而 define 咩叫總統。如果你 define 唔清楚嘅話咧，你就唔知咩叫總統。即係同呢啲比較客觀外在世界嘅，譬如台台凳凳啊杯咧，就冇咁一個明確嘅需要嘅。但係政治就特別需要，因為嗰啲嘢本身就 artificial 嘅，本身就係整出嚟，所以佢本身如果你咩叫政治呢個領域呢？不外乎就係呢啲名組織埋一齊， 成啲呢叫社會建構啊！ 就係、是，所以你必須要證明咯。我估， 所以我想講一個更加 radical 嘅點，就係、是、胡適嘅做法。胡適而家甚至唔係講嗰樣嘢點樣界定添，即係好似我界定總統，總統係點樣咩職分？佢嘅諗法係咁樣嘅，就係、是、我哋嗰個命名活動、那個 naming 本身，其實咧唔係純粹係描述性嘅，唔係 descriptive 嘅，佢係有 normative 嘅成分。我諗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啫，就係、是、到底我哋而家喺即係全世界流行嘅疫情。我喺台灣生活嘅時候咧，啲人會強調佢係武漢肺炎，係啦。咁但係咧喺香港，我哋就會講叫新冠病毒。 但如果是美國總統 ，OK， 即係 Trump， 佢之前有講佢 Chinese virus 咁樣，係用中國病毒。而家唔係講緊邊個命名係啱或者準確，而係佢嘅命名咧，其實唔係純粹描述緊個病毒，而係背後有一套 agenda， 有一套價值系統嘅。咁而家即係落翻儒學嘅脈絡，咪就係咯。點解呢一個舉動 ，OK， 叫做弑君 ，OK， 呢個舉動咧就叫做即係诛一父。當中個價值系統咧，其實就係儒家要將佢個語言吸落去個世界度。其實我哋咁樣睇世界先至啱嘅。而嗰個方法就係、是、語言其實係先於我哋每一個人嘅主體自覺。喺我哋反省有個道德良心之前，其實我哋已經細細個已經用咗呢啲語言，我用咗啊應該點樣講嘢，點樣做嘢。咁我哋言行舉止喺呢點上咧，喺胡適嘅角度認為，其實更加影響到就喺呢個文化底下生活嘅人。 所以嗰個佢哋譬如有父子或者甚至對好多事物嘅睇法，就唔係純粹表面上只係一個事實嘅描述咯，而係一個價值嘅面向內在於裏面嘅。咁所以對儒家嚟講，或者可能甚至一般中學哲學嘅處理方法，如果都用呢個方式嚟理解，就係、是、其實嗰個價值係雖然同人嘅所謂生命主體有關聯啦，但係佢有一種客觀性，就係、是、因為佢唔係你個人任意你主觀意願可以改變或者自己 define、哦、我覺得做君主應該係咁就咁喎，唔係咁樣。佢有客觀性就喺呢度保證啦。所以都係好，即係有時候我哋話咩實用主義嗰啲唔詳細講，就係即係對於嗰個人嘅心靈同埋個世界冇一個截然二分兩方面。 所以好得意，好快講，因為冇乜時間。即係胡適呢度咧，其實兩個問題嚟噶嘛。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哲學上應該 hold 啲乜，即係相信啲咩內容。另一個就我哋應該點樣理解中國哲學。而胡適度係唔分開啊，即係佢會覺得我哋某一啲理解方法，譬如覺得深圳之後係唔係一個啱嘅出路嘅話咧，咁佢自己睇法，就即係講一啲講實證啊，講證據啊。同一時間用呢個方法咧，就會閱讀到嗰啲文獻咧有唔同嘅呢個閱讀啦。咁當然有個問題永遠喺度嘅，即係冇神討論就係、是、咁，但係新儒家又可以回應噶嘛，即係佢會覺得如果咁嘅時候就真係唔係道德啦，因為你咁講咧就道德講到尾就係唔係由你個心出發，祖人唔係講你個良知嘅話。咁你點講都道德 咧？因為你仲開文，咁點解係呢個秩序先？即係你永遠如果唔承認人有呢個自尊、有呢個良心嘅話，咁點樣選擇唔同嘅秩序呢？邊套秩序先係啱呢？如果唔講良心嘅話， 所以因為可以一路問我哋，先可以一路做落去。 咁我哋呢集就完啦，希望下一次再見到劉寶希。Thank you.